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乐乐啊。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团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回顾历届冬奥会当中哈、那些有意思的故事哈、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是在1960年举办的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带来分享的哈，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乐乐好。 今天呢，我们跟崔教授一起来回顾的是1960年哈，这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说到这个地方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地方，就那个在哪 儿，又是一个小地方 啊，又是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在美国啊，这些之前美国是办过一次冬奥会，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在美国举办的哈、时隔了很多年哈、冬奥会又来到了这个美国，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而且这个地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很多朋友的这个印象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一想到说这个加州什么样，马上大家都想到阳光、海滩啊，好像这个美国西部都是这样的一种风情。但是很难想说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地方适合来举办冬奥会哈、所以斯阔谷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包括冬季运动的这样的历史的一些文化背景是怎么样的，它怎么来有条件来承办第八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其实这斯阔谷，他在申办的时候经过了一番这个努力吧，申办这个第八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当时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加密师帕腾基兴，这个办过了， 办过之前， 还有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以及瑞士的圣莫里茨，这也举办过啊，还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还有美国的斯阔谷，这几个城市，这到1955年的第巴黎，在巴黎举行的第52届国际奥会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呢，因为他的出色的宣传和努力，使得斯阔谷呢终于获得了申办的成功。其实呢，斯阔谷这个地方呢，最初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很少知道的一个小盆地。它刚才你说的啊、在加州，但是它离旧金山也不远，是320公里。1946年的时候，美国冬季体育的先锋啊，叫卡申格，那第一次来到了斯阔谷，就与朋友们一块买下了这块地，但是仅仅过了3年，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开辟成一个滑雪圣地了，并大胆的设想说一定要把这里做成冬奥会的一个举办地。那经过大量工作呢，卡申格表现出一个组织者的杰出的才干，据说啊，他将一个巨大的，其实花掉他$5,800制作的一个斯阔谷的模型搬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大会上，并以此来说明啊，说服啊这个冬季奥会的联合会的专家们啊，通过这个模型来说明如何在这儿举办它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服了体育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们，最终呢经奇迹般的使国际奥会大多数成员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实际上呢，这个斯阔谷在100多年前还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方。那印第安人的习惯是男人们呢外出狩猎，女人们呢在家操持家务，所以是当第一批白人移民到这儿的时候，看到的全是妇女在劳动。而按照印第安人的叫法呢，这里是叫斯阔谷，意思是印第安女人居住的谷地。所以这又是斯阔谷这个名称的来历。而这个由印第安人居住的早期这个小盆地，最终呢获得了冬奥会的审判权的举办， 权利，所以这个呢，它是在历史上非常有特色的。 嗯，是刚刚您提到了，在这个1946年的时候，就有人来到这个地方专门来进行开发，而且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对， 就是要未来举办冬奥会。 对对对。 啊，然后过了这个十几年，但是我觉得这建设过程当中肯定也是充满了很多的艰辛哈，但是最终还真给实现了啊，包括在可能是在国际奥委会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意见不是很统一的时候啊，最后能够争取下来啊这个承办权，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啊。 其实也是对卡申哥的这种努力的精神所感动， 精神所感动啊，确实这个把一件事情做了十几年啊，各个方面一定也该想到的应该都想到了，整个的条件也应该很完善。其实这届斯沃古冬奥会呢，确实啊，它也有很多的做出了自己特色啊，包括也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哈、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所谓叫奥运村啊， 对。 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奥运村，所谓的奥运村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冬奥村啊，包括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这个很多奥运村，现在都已经转成，要么就转成这个商用，或者转成住宅哈、啊。现在都有哈、啊，那个是奥运 开发、 就奥运村其实现在在奥运会当中是一个很明确、很成熟的这么一个概念还有体系了， 对 啊。 现在举办每届奥运会，包括夏季奥运会，都要有这个奥运村。奥运村是主要是为运动员服务的，为各个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服务的。讲到斯克谷嘛，它其实呢，它毗邻是一个国家公园，这里风景秀丽，适于开展各类的冰雪运动。它是美国高山上的著名滑雪地之一。1957年在这里曾经举办了一项国际型的滑雪比赛。那因为场地设备太差，就遭到了来自欧洲的选手们的抱怨。但是为了举办第八届冬奥会呢，美国奥会与冬季奥会的这个筹备委员们呢投资，同时呢聚集加州人的人力和物力，兴建了各种标准性的场地和设备，那包括不少这个体育场馆。那经过几年的功夫呢，印第安人居住的谷地说变成了什么一个冬季体育的中心。那刚才我们讲了，最初申办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小盆地，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还修建了质量上乘的道路和能容纳8500人的一个冰上的运动场。那这运动场呢，是作为开幕式的这个和闭幕式的场地，以及冰球比赛和花样滑冰的场所。此外呢，还在运动场旁边呢建成了一座用于速滑比赛的人造滑雪场，同时还修建有训练场、升降机和旅馆等等。那值得提及的是啊，就是在这具备了大量的奥运的场馆设施和设备同时呢，在斯克谷修建了一座奥运村，那叫奥林匹克村。您知道专门修建的供运动员住宿的奥林匹克村呢，其实是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专门的运动员村。那刚才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它的建设的奥运场馆设备，其实奥运村是与他们这些设备场馆是匹配的。由于比赛场地和运动员的住宿它比较集中，与奥运村离得比较近，因此呢，本届奥运会上没有出现交通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奥运村与整个的体育场馆是建的比较近， 出了门就比赛。 对对，所以历史上第一个奥林匹克村的这个建立呢，对冬奥，会的这个举办呢，甚至对整个后来的冬季奥林匹克的发展，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 所以从这也能看出啊，这个美国的这个主办方也真是挺下本的，挺下本也挺下狠心的哈。不只是兴建了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连这种奥运村这种大型的这种配套设施啊，都斥巨资啊给他兴建了，就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办一届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也能看出来，确实整个他们当时下的这个决心啊，以及当时的投入啊，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跟当时美国经济社会这个发展当时 是 密切相关 的 啊。因为在这个我们知道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正是 这个美国的整个科技哈、啊，包括 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啊，所以呢，也是有这个整个大的背景哈、啊，也是决定了他们有这个资本啊，进行这么大的投入来兴建这些设施。另外，其实我们再说说这届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方面，我看到其实有一个项目哈、啊，特别有意思，叫冬季两项。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您提过，曾经有一个表演项目叫冬季五项啊，曾经出现过。这个冬季两项是从那个冬季五项当中转化过来的， 还不一样。冬季五项其实好多项目，它是冬奥会跟夏会都举行的一个项目，所以属于两栖项目。有些项目确实是在夏季后也有 啊，但是这个冬季两项其实，其实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比赛方式啊，又被称为叫雪地上的战争啊，就是你不光是要滑行好，然后还同时加入了这个射击，就是用枪射击。这个项目一直到现在，冬奥会当中啊。都有冬季两项、啊、 对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项目我当时看完了觉得印象非常深呢，就让我联想到这个就是古代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或者说近现代行军打仗的时候，它其实很多的这个军事训练或者说是战争当中的一些这个战争技巧，哎，演化到这个体育比赛，演化到冬奥赛上。我觉得这个冬季两项在这方面是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对，你说到冬季两项，其实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本届奥会它的参加的这个规模啊，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666名运动员参加，其中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仍然组成的联合 联 队，而且南非国家奥会呢，在本次赛会上首次派出了代表团，在项目设置上，有座雪橇由于没有铺设滑道而没有被纳入本次比赛，所以这个项目这次取消了。而速度滑冰女子项目和冬季两项是首次被列入竞技比赛的。其实我们在早期的季节会看着这个冬季两项有时作为表演项目出现。那值得一提的是，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呢，它有刚才你说的被誉为雪地上的战争。它是由滑雪和射击两个完全不同的项目组成的。那比赛过程中既要求运动员呢还有良好的这种滑雪技术，同时呢要求我枪打得准，因为这项运动在冰雪场地开展的是非常广泛的，因为最早呢是既可用于狩猎又于具有军事意义的，也就同时呢也可以训练这个雪地的作战的这种能力。不过呢，在以往的冬季奥运会上曾经把射击列为示范表演项目，这个刚才说到，但是它是作为一种表演性的 表演项目， 但是并不属于正式比赛的项目，但是本届冬奥会把它列入呢属于首次。刚才你问到了它还有个现代五项，其实呢冬季两项的隶属关系跟其他项目不一样的，但是呢往往它与现代五项组成一个同盟，称为现代五项和冬季两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刚才讲了在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上均设有比赛项目的唯一的国际体育组织。那国际体育组织是一个就跨冬季跟夏季两项的，但是这两个项目它是不一样的。冬季两项是在冬季奥运会的，现代五项有些项目是可以在夏季奥运会参加的。本届冬奥会呢冬季两项只有男子20公里越野滑雪和雪地射击结合在一起的个人赛，其他类型的没有设立。参加这个冬季两项比赛的有几个国家，你包括保加利亚，有英国，有芬兰，有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还有挪威，瑞典，苏联，以及美国。你看有10个国家参加这冬季两项，所以说参加的这个项目的成员比较多，还有9个代表队，有30名成员。那个该项目呢，它是由20公里的滑雪和射击组成的，说最终呢是瑞典的这个莱斯特坦以1小时33分21秒6的成绩名列第一获得冠军。所以这个项目呢虽然第一次列入，但是它是影响力很大的。你刚才讲了参加成员也多，但最后呢还是瑞典获得了冠军。 瑞典获得冠军啊，这是这个冬季两项。您刚刚提到一点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知识点，就是哪个单项联合会哈、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是在冬奥会和夏奥会当中都设项、就都有项目的。就是这个体育联合会， 对，冬季两项与现在五项组成同盟嘛， 他们是一个同盟啊。虽然是两个项目，但是它作为这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它是算一个体育联合会当中的， 对， 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冬奥夏奥都有涉猎的这样一个单项协会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 这么多年啊，只有这一个。刚刚说了这个竞赛方面的一些特点，其实我觉得这届淄博古冬奥会，还有另外哈，比竞赛方面，就是还值得我们来念叨的，就是它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这一系列的高科技的手段哈，帮助这个赛事做了更好的呈现。首先呢，就是这时候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计算机了，已经啊，电子计算机是第一次运用到统计比赛的成绩。像我们现在看这些体育赛事哈，那恨不得说这个动作刚做完，各项它赛场当中的这个数据呀，这个图形啊，包括这个裁判打分时候这个运算呀，很快啊就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看这种电视转播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呢，我们可能现在看电视看多的朋友，看比赛看多的朋友，并没有这个意识说啊，这个东西当时是怎么出来，就觉得我们看电视开始就是这样，这是顺理成章。但是我们要回想一下，在之前的很多年没有电子计算机运用到赛事当中的时候，那成绩的统计啊，包括公布成绩，那是一个纯人工 那全是人为的 啊，这是个完成的过程啊。我们讲哎呦，我们现在想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所以到那个我们就回到这个1960年呢，第八届淄博古冬奥会，我们现在想象那个时候的不可思议，跟当时的人们看到使用了这个技术的不可思议啊，我觉得这个程度可能是相当的。当时的人们是不是也对于这种技术的应用很惊讶，说什么东西这么快，刚比完这个成绩马上就能算出来了。 对其实在圣莫里茨冬奥会上，瑞典钟表的这个列入作为计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轰动。这届奥运会最大的一个科技的应用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次奥组委呢为冬奥会呢提供了一台叫喇嘛克计算机。 喇嘛克计算机。 这台喇嘛克计算机呢，叫电子计算机，主要是供滑氧滑冰来使用的。 嗯， 这每一个项目之后呢，计算机只需要几秒，就用英法两种文字呢公布全部的比赛成绩。 嗯， 这并赋予运动员的简单的律例，所以这大大减少了裁判的统计工作。 嗯， 缩短了成绩公布的同时呢，也帮助运动员呢，就帮助观众啊，以及运动员尽兴的欣赏各位运动员他们的比赛。 嗯， 其实这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这里呢，说一个题外话，就前一段我们在讲这个中国古代的滑冰的时候，清代滑冰这怎么计时呢？就拉一个绳。 嗯， 运动员跑步以后，最后到终点怎么办呢？就由这个官员把你给拉住。 嗯， 同时呢，还有场地设置不同的小旗子，谁拔到哪个旗子，谁就来计算不同的成绩。所以历史上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我们看在这次计时这个计算机出现之前呢，它的运动成绩都是要人工来计算的。所以这一次呢，计算机的出现为这个运动员的计时呢，其实对整个冬奥会的发展它起了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也为奥林匹克运动一些竞技项目的如何精确的计算提供了一个平台。 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纯靠这个人工计时和这个计算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啊。 对对， 对于比赛的这个公平公正性，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发展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可能也非常高了，比如说那种竞速类的比赛，可能这个前几名运动员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小了。如果说你这个计时系统或者说这种计算系统跟不上的话，那可能往后就像比如说百分秒位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差别，那这个靠人工可能统计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了。 对， 所以这个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 是是，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呢，为运动员这个计算精确成绩呢提供了条件。像过去冬奥会其实也出现了好多因为成绩这个争议的问题 啊，有争议的。 但是有了这个计时成绩以后呢，相对来说能够帮助运动员提供一个佐证。所以我们计算成绩呢，来标定运动员的前后的次序，它有了很好的根据。 是啊，这也是这届冬奥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应用哈，就是第一次出现了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另外呢，电视技术的这个应用哈，在这届冬奥会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哈。之前节目我们提过说，这个之前电视技术第一次进入到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些保守的声音， 对， 就觉得没有电视技术，我们这冬奥会也能办啊。甚至，在这个因为电视技术的出现和不成熟啊，在转播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瑕疵啊，在这个技术应用的初期，但是呢，其实这项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随着这些声音而 减慢它的脚步， 对， 而是一直在持续的发展。又过了四年，1960年这届冬奥会，电视技术，又发展出一个新花样来，说什么叫即时回放？哎，即时回放就是这对于谁帮助最大？对于裁判的帮助很大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动作，如果裁判员纯靠肉眼去捕捉的话，有些动作转瞬即逝，他说这动作到底怎么样？当时没太看清啊，或者说注意力一分散了，没有什么再去。重新我们精细去衡量它的一个佐证了啊，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所以这个即时回放技术，哎，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啊，在这个比赛当中，斯阔谷这一届里边，这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一点？ 对啊，咱们刚才讲了，前几年已经有了电视的这个机的介入，但是介入只是对他这个运动员的整个的比赛呢，进行这个播放啊，进行这个摄像呢，留下一定的影像，但是呢。至于对运动员的成绩有没有起到其他的作用，确实在以前不是太关注。但在本届冬奥会上呢，就是因为这个电视摄像技术的介入呢，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插曲。而这小小的插曲呢，为以后的这个运动会的成绩的计算，留下证据呢，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要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回转的比赛中啊，由于裁判无法确认一名运动员是否错过了旗门，而就像那个转播比赛的这个 CBS， 也就是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要录像，说你把录像拿过来，我们确认一下，以寻求比赛当时的真实状况，而也就在这一次偶然事件中呢，使这个电视台呢。本身他受到了启发了，哎，说自此以后呢， 说还能干这个， 对，在转播比赛中，往往就专门有一个环节，就设置这个比赛的慢动作的回放，哎，这一设置呢，其实对后来的奥运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自本届冬奥会之后呢，与冬奥赛场上设置电视转播的回放，就成为裁判进行赛事执法的一个好帮手了，同时呢，也利于。观众呢来细细的回味这项比赛的前后的过程，对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的发挥呢，能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慢动作回放以后，观众了解了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是如何完成的，而运动员呢在赛后可以通过这个回放来对自己的技术动作哪些地方符合要求，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对整个的比赛，对这个运动员的后来的成绩的进一步的发挥，它是取得了一定的作用的。 没错啊，像我们现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其实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看高水平的体育比赛，一个动作做完之后马上就紧跟着一个慢镜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即时回放出来，让观众可以再看。其实这样技术啊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应用的哈，其实就是这届冬奥会前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这1960年哈，美国斯阔谷的冬奥会当中还真是诞生了不少的故事啊，尤其是很多科技手段的发展，其实对我们后续的体育赛事的这种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作用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当时形成的一些体系跟模式也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哈，成为我们去观赏体育竞技比赛的时候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哈。所以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回顾的哈，是1960年第八届的斯阔谷冬奥会哈。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崔教授的做客还有分享哈，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陆续带来啊后面冬奥会当中啊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崔教授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 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冬奥项目哈。今天聊的这个冬奥项目呢，可能是所有的冬奥会项目当中，让大家观感看上去最刺激的项目之一啊，同样也是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 我觉得是勇敢者的游戏吧， 勇敢者的游戏啊。其实我们平常看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心里边就经常打鼓，我说怎么快？这么快哈、真是风驰电掣哈、我觉得形容这个项目一点都不为过。这个项目呢，虽然在我们中国哈开始普及也相对比较晚哈，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项目它相对观感上非常特别，而且呢也有一些知名的运动员其实转向到了这个项目当中，所以呢这个项目也是现在也已经是很为我们所熟知了，这就是钢架雪车。那这样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哈来了解一下钢架雪车这个运动项目。 钢架雪车是在传统的雪车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一种运动项目，曾于1928年瑞士圣摩里茨奥运会上进行过比赛，分为男女各一项比赛。直到20年之后，圣摩里茨再度举办冬奥会，又把钢架雪车列入比赛项目。可是钢架雪车项目因危险性较高，因此1948年冬奥会之后又被取消，从此中断了在奥会比赛项目的历史。直到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才又再度成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前两届的比赛只有男子组，盐城湖冬奥会加进了女子组的比赛。 哎，听完这个介绍之后，发现这个项目其实在奥运会当中的经历也是挺坎坷的哈。2002年才再一次的成为了这个正式比赛项目，之前只举办过两次，而2002年到现在呢，也都是，一直在举办哈。刚刚这个介绍当中也说了，因为为什么没有举办呢？因为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哈。 没错。 这个项目，我相信很多朋友看比赛也都是通过啊，它这个有很多的第一视角啊，这个比如说绑在这个钢架雪车上的这种镜头拍到的，包括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哈、在线路上有很多的这种镜头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电视哈、这个各个机位切换看上去的就是风驰电掣，非常非常快速的这种感觉。说到这个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啊，其实它跟我们之前几期聊到的这些冬奥项目相比哈，它确实也是算非常新兴的一个项目了。我们之前说包括越野滑雪哈、包括这个冬季两项啊，这种项目其实都早在很久之前，就14、15世纪、我们去研究一些文献呀、资料啊，包括看到的一些画啊，包括壁画啊，就看到有一些这个资料的留存了。钢架雪车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项目，就是当我们把这些其他传统这些项目都玩转之后，有没有享受更刺激的比赛方式啊？在19世纪啊，才慢慢是在欧洲啊、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兴起的。 钢架雪车这个，刚才论一边在说，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来说，钢架雪车太刺激了，太刺激了，以至于它不是一个大众参与型的项目。 对。 说到冬奥会啊，咱们再来聊点旁，就是冬奥会其实，我觉得它跟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在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多数都是竞演型项目，大众是参与不了的。 对， 比如说，当然你看博尔特跑100米，你也说我可以跑个100米啊，但你基本上是参与不了的。冬季运动项目，冬奥会跟夏奥会的这个最大区别是在于，很多冬奥会的项目都是属于大众可以参与的，比如说滑雪啊，比如说滑冰啊，当然你未必说滑的那么好，但是其实叫做冬奥会举办的场地，即大众参与雪上以及冰上活动的场地，对吧？你一撤，我就可以去滑雪了。 是， 那你比如说，咱们在崇礼的那个，不管是云顶也好啊，然后太武也好啊，然后到咱们北京啊，到北京之后，很多的这个冰场、冰球场，其实奥运会一过可以开放给大众来做这个运动。 对， 但是唯一有几项冬季运动项目里边，你是没办法开放给大众来做运动的。今天咱们在说的钢架雪车，其实就是一个。 钢架雪车你怎么开放给老百姓啊？ 嗯， 他没法玩， 是， 他就是一个纯竞技、纯竞演的这么一个表演项目。 嗯， 自行车论论你能骑到多快？自行车？ 嗯，我觉得 30公里吧，每小时。 30公里， 30公里， 对。 像这些职业的车手，可能达到这个下坡的时候，可能到每小时大概90公里以上。 嗯 嗯，差不多这样。如果说这个叫做巡航的速度，也要到50甚至更高。 嗯， 这是职业的这个选手。摔一下那就很可怕的， 对， 摔很可怕。你现在到了那个速度，咱们汽车你的速度，城市里边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嗯， 高速限速是120， 对，嗯， 大家知不知道钢架雪车速度多少？ 嗯， 钢架雪车是一个零保护措施， 嗯， 我觉得是零保护。虽然你戴一头盔， 嗯， 但戴头盔那究竟能有多大的帮助哈？ 嗯， 你上运动员身上你就穿着一个。就是那叫压缩衣， 嗯， 压缩衣更多的还是减少风阻， 对， 它并不是保护你身体的，它是为了减少风阻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也不带护肘，也不带护膝，对吧？ 嗯， 就是拿这么一个，一会儿咱们来说那平板车是什么样的。 嗯， 每小时130公里的最高速度， 是， 它每小时已经到130公里的速度，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旁边就是冰墙， 嗯， 它是一个在专门的一个叫 一个道上。 它是半管道， 半管道， 它不是全管道。管道我们知道是封上面封闭，它是一半，但一半也不是完全一半。它有的地方高，一般你要拐弯的时候，侧面会高一些。 嗯， 全长多少呢？全长是在1200米到1600米， 嗯， 这么一个全长，落差大概在有150米到300米之间，不一样，每个场地都不一样。 嗯， 冰知道很硬的，冰是非常硬的。 对， 你撞到冰上就跟撞到墙上是一样的。 对， 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由上而下， 嗯， 最后看谁先冲过终点， 嗯， 所以这项运动局老百姓都玩，根本玩不了。 是，而且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一说这个，比如说到这个，每小时100公里哈，这样的速度，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切身的概念。 对， 其实啊，我们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在这个坐在车里开车哈，我们每小时开120公里哈，你在高速上开，其实你的体感并不会感觉到说特别快。第一是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第二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啊，它的前挡风玻璃， 对， 它是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技术在里边的，让你的视觉看上去不会说你开的特别快。 嗯， 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开放性的环境当中，就像孙杨刚讲了，我们是蹬自行车，你要能蹬到100公里，你的人体的感受，那是坐在汽车方向盘前，你坐在驾驶位上开100公里，那个感受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开过摩托车，你把摩托车加到100公里，你体验，在一个开放性啊，四周都是自然空间当中啊，你人体以一个100公里的速度前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已经非常可怕，而且100公里还没有钢架雪车快。钢架雪车基本，刚才说这个速度都是保持在每小时130公里这样一个超高速的环境。 超高速，之前节目我们说过，曾经咱们国家有个跨界选材，当时说到张培萌嘛， 是 张培萌是之前我们国家这个非常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啊，好一百米的这个选手，张培萌就被跨界选材来试着是否可以参与到钢架雪车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张培萌在2019年的时候练这个比赛项目的时候，当时就出了意外。 嗯， 据新闻报道叫做全身挫伤，一度失去意识，大概要昏迷2天。 哦， 这是2019年，当时就出过这么一个事故。 嗯， 所以这钢架雪车就被叫做奥运会当中，可以说叫做冬奥会当中的恐怖赛道。 嗯。 就太可怕了，这个比赛对于常人来说，你别说你去比了，你就站在那个地方，你看一眼那个赛道，你就几乎你是不可能去完成的，更不敢进到里面去比赛。 嗯，没错。说这个张培萌啊，其实也说为什么要跨界选这个张培萌去玩这个钢架雪车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他说跑得快啊，这个能适应这个速度， 也有跑得快， 也有跑得快。其实跑得快是钢架雪车。因为这 其中一部分， 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最开始选手开始比赛的时候，你的人和车其实是分离的，在那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推着雪车，让人和车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个速度，然后再到雪车当中啊，进入这个所谓半开放式的这个管道当中来开始比赛。所以最开始你的这个加速度的过程也是很关键的。 嗯， 其实这个啊也是有潜力可以参照的哈。当时有一名美国的 百米运动员啊，也是当时拿过这个世界冠军级别的百米运动员。后来他退役之后，他转向转到了钢架雪车当中啊，而且他的这个比赛成绩应该还是正式参加过几次比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样也是有章可循的。就是说，最开始选手的这个最开始这一段时间，别看这个距离不是特别长，他这个获得的加速度其实很关键的，所以跨界选材也都是选择一种一些这个速度型，这之前从事速度类运动的运动员 是 来参加到钢架雪车当中。 是钢架雪车，要求一开始你的起始速度要一定要快。 对， 你的起始速度越快，其实你在进入到轨道滑行过程当中，你的加速越快。 嗯， 你的起始速度慢，它在慢慢悠起来嘛。所以在钢架雪车运动员里面，要求他的出发速度就是10米到20米这样的一个速度要非常非常快。 对， 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也是后来张培萌在新闻报道当中说的那个话。 嗯， 就是还是没有，不是能够完全适应到这场比赛。 嗯， 就是体重。 体重啊， 对， 嗯， 他的体重要足够大，加速要足够快，短距离加速足够快，这样呢，你才能更好的驾驭这个钢架雪车在赛道上管道里边去向下的这个滑行。 嗯， 张培萌就是因为太瘦了， 嗯， 当时一直说让他那个加重，嗯，很多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要求吧， 嗯， 所以都在这个钢架雪车这个项目上有所体现。那说到这儿，其实咱们来说一说这钢架雪车谁发明这么一个项目是吧，这么危险，都这么多届冬奥会了，其实它也就有几届比赛进入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因为太危险了。 对，嗯，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管道中的速降，就是你的起点和终点其实这个所谓的落差嘛，高度的落差是很大的， 对，150米，但是它很短，其实就1200米到1600米之间。 对，然后有一个150米的这样一个 落差150米左右 下降。 下降。 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玩过啊，在我记得小时候在所谓这种少年宫啊或者这种游泳馆里边，我都玩过那种从很高处的一个泳池，也不是泳池啊，反正最后是滑落到泳池当中。很高处的这样一个管道， 就是水上游乐项目 啊，从很高速，然后一圈一圈 水滑梯 啊，一圈一圈那么滑下来。 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跟那个有点类似。 它是冰滑梯 雪车啊，冰滑梯。 它冰滑梯，咱们这是玩的是水滑梯。 冰滑梯啊， 其实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玩过， 嗯， 不是玩过这钢架雪车啊，就是在东北呢，冬天很冷的时候，它那个路面上一旦泼上水会结冰，结冰当时我们就小朋友就怎么玩呢，其实当时就是叫做往下出溜 出溜 出溜，然后有的时候是穿鞋出溜不够快，拿那个竹筐的那个盖儿，我们小时候还有那竹筐，现在都没有竹筐了，竹筐的那个盖儿，你像竹条它的冰上是很滑的嘛，干嘛呢，坐在竹 坐里边啊， 坐在竹条上边，从那个坡大上坡往下滑。北京我估计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北京没有坡， 对，没有坡，对， 真的北京是没有坡，我小时候是在大连，大连是一个山城啊，它那个坡很多，所以一到冬天只要是有那个坡面有结冰的，哎呀，小朋友可高兴了， 哎， 老人就是特别的不高兴，因为会摔倒，老师一出，哎，怎么又结冰了，这赶紧撒点煤渣子，就止滑嘛，一撒煤渣子，然后小朋友全把煤渣给扫一边，这不行，不能有这个，这就不滑了，你知道吗，怎么玩呢，就坐的那个竹条从上往下出溜 啊， 有的胆儿大的小孩发现坐着往下出溜不够快，他得趴在上面 哦， 还有一个加速，就是跟雪这个叫钢架雪车有点类似，什么真的拿在手上往下冲啊，冲到一半往上一扑，趴在那个竹筐上面， 哎， 往下出溜， 有点像了， 几乎其实是姿态是一样的， 是， 但是很危险。我们那会儿哪有什么头盔啊？咱那会儿小时候车少，然后人也少，确实是，小时候就这么玩过。那么回到这个钢架雪车的比赛项目上，我们看一看历史，其实最早也大概是这样出现的。它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19世纪的瑞士山区 啊， 圣莫里茨。圣莫里茨是在瑞士的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胜地。我们如果你喜欢历史的朋友知道，其实圣莫里茨这个地方在，一战和二战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那么第一次的这个叫滑溜项目。它其实就是翻译过来就滑溜嘛，就从上往下，我们叫东北话叫出溜，人家叫滑溜，干嘛呢？ 是从结冰的道路上举办滑溜比赛 啊、哦， 其实就是道上结了冰，哎，它是一坡一下坡，这下坡从哪儿到哪儿呢？从圣莫里茨到塞勒里纳， 嗯， 那个地名叫塞勒里纳，其实不长那个地方， 嗯， 一整段我估计都是一大下坡， 嗯。 道路结冰，大下坡， 出溜， 哎，出溜，看谁从圣莫里斯先出溜到那个叫塞勒里纳，然后呢，谁第一名啊？当时奖什么？奖励一瓶香槟 啊、 哦，啊，给你一瓶香槟，单位奖励，是当地人玩嘛，玩的项目，哎、 嗯， 老百姓各种出溜，有的是坐着出溜，有的是侧着出溜，有的是躺着出溜、 嗯， 还有人就发明了这种叫做俯冲式的出溜， 俯冲出溜， 俯冲式的出溜。这个大家玩着玩着发现，哎，真好玩呀！这项目不管能不能拿到这个香槟， 嗯、 玩的过程大家非常的高兴， 嗯， 很有意思。所以在1887年就出现了类似于这种俯冲往下的一种叫做雪车的一种姿势。那么在1892年被正式命名为，其实英文我们翻译过来叫做钢架雪车、 嗯、 啊，这样一个项目，其实他们翻译成英文意思就是俯冲向下的这样一种比赛模式， 嗯、 叫骨架雪车。 骨架 各种翻译吧，咱们从中文 钢架雪车。 对， 嗯，骨架雪车。这个既然是往下哈，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问哈，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有经验哈，说这个质量越大， 嗯， 它往下的速度肯定会越快。 嗯， 然后说这个项目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呢？也有。 也有 这个限制，像刚刚这个孙杨讲的，这个确实啊，如果是说这个张培萌由于这个太瘦了哈，肌肉量不足，确实如果是肌肉力量再大一点的话，其实玩这个项目是更有优势的，因为第一，你前面推车，应该是这个要求在30秒之内哈，一定要上车，你在30秒冲刺的过程当中，你的速度会越快啊，你起始速度会获得一个更高的起始速度。再有呢，你的体重越大，质量越大，你往下嘛，因为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这样类似于一个落体的这样项目。那么你质量越大，肯定比赛当中速度上越有优势。其实这方面也是有限制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选手的体重和你使用的这个雪车的这个重量相加，不能超过115公斤。就一定要是在115公斤之内，如果超过了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如果说相加超过了115公斤的话，那么雪车的重量就不能超过33公斤，啊，是有这个限制的。所以这都避免了说，啊，有些选手啊，我这个体重特别大，我这玩这项目很有优势哈。他体重大的话，就也会通过这些方式来有限制。 超过115公斤，那如果超的话，雪车就不能超过30公斤。 对， 那如果算雪车是30公斤的话，60斤。30公斤，115公斤，那人的重量就不能超过85公斤。 85公斤， 是这样一个算法。 对，这样一个算法啊，它有这样的一个限制，而且这个雪车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其实每位选手这个使用的雪车也是不一样啊。刚我们说的是这个男子选手， 男子选手 啊，女子选手也是会有一个对应的这个这个重量的这个限制啊。这个雪车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每个人其实使用的雪车也都不一样啊，也是根据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每个选手的这个体重也都不一样，根据自身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也会有这个不同的技术的要求啊，所以每个雪车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最有意思，在比赛当中也有一些很特殊的规则哈，说这个如果是你在比赛过程当中雪车损毁了怎么办呢？不算犯规啊，比如说你碰到哪儿雪车咣裂了一点，这个没关系啊，雪车损毁了不算犯规。但是要求的是什么呢？你冲过终点的时候，人和车是不能分离的啊，你只要保证着这一点，你中间爱怎么坏就怎么坏， 就人车必须同时到达终点， 对， 不能把车扔出去，也不能把自己扔出去， 对， 都不行 啊。 但是刚才你说雪车损毁，没事儿，我觉得雪车倒没说人损毁， 人 损毁了怎么办啊？那个刚才说到雪车30公斤，我不知道30公斤挺沉的， 挺沉的，对， 挺沉的，所以它这个雪车一定要有非常相对重量，才能够在整个的轨道当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太轻飘那种肯定不行，对吧？所以他这个你看运动员拿起那个雪车都扛起来啊， 对， 嘎那扛起来，不是单手拎起来，就说明那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量。 是，而且呢，其实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也是说只要在这个规则范围之内，比如说你身体体重太轻了，这个时候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你只要不超过115公斤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加重量啊，你可以往你的车上或者你的身体上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昨天说到弱气压场控制，京城能见度欠佳，特别是南部地区局部能见度小于一公里。好在今天白天弱冷空气到访，小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会把最高气温抬升到9度左右，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冬天空气干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阵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风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巷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现场介绍的是马上比赛的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高廷宇。 比赛开始。 2018年2月19号，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第12组，高廷宇内道出发。 现在前100米位居第一，而且远远超过对手0.7秒。哎呦啊！ 最后阶段冲刺，高廷宇34秒65的成绩， 克服了同组对手第一次起跑时抢跑的干扰，前100米只用了9秒47。高廷宇最终34秒65的成绩冲过终点。 第十，高廷宇，这位非常年轻的20岁的小将，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在我们的男子短距离这个项目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 20岁的中国新锐高廷宇成为首位在冬奥会上夺得速滑项目奖牌的中国男子选手。 还是想站到我旁边的位置吧，每个运动员都是这么想。 之前高廷宇在2017年亚冬会上夺得过男子500米冠军，也曾在2017年世锦赛上名列第十。高廷宇的表现令速滑名将叶乔波深为感动。 当那个积分牌上显示我们高廷宇排第三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就抑制不住了。然后国内的、国外的，那就我的手机就爆了，那么多人来祝贺哈。这个奖牌就是凝聚了很多几代人的速滑界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执着的去坚持，更重要的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么小的男运动员拿到了第一块速滑的奥运奖牌，太难能可贵了。我特别期待在2022年冬奥会上他能够再创辉煌，能够实现我们所有冰雪人的梦想。 想自己滑越来越快嘛，你从事这个项目你就是想做第一名。 高廷宇夺得的这块冬奥会铜牌必定能够带动更多中国男选手齐头并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再创佳绩。